いっぱい。 啊， 谢谢。那个上你用手机了，是吗？ 现在是刚才的七条双规学校介绍就业问题的那家外籍人才经纪公司，现在公司也正在进行视频面试，考官是一位日本女性，现在的面试对象是一名来自伊拉克的留学生。 伊拉克的话，您听过没有？在伊拉克吗？ 你在伊拉克学会日语吗？ 我在伊拉克的时候自学日语。 每一位留学生的语言和文化背景大相径庭，考官根据用人单位的需求对面试人员进行全方位的考核。考官让留学生。